唔睇。五、四、三，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二零二三年2月20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个礼拜咧就算系好事啦，风比较平静啲，冇咩太大剂嘢发生。咁一开头我讲咗符文先，就编剧就直足衰美男过世。我有印象嘅，呢、這个编剧我有印象嘅，即系我有印象见过佢个名字，但系就唔系话好红嗰种。 即系点讲啊？用我边啲讲句就系、是，你做咗咁资深嘅编剧，你得几套作品系做系够嘅，要么你就系好捻忙，唔得闲做系够。 或者系佢唔中意做系扣嘅，有啲人啊，因为佢其实都写咗唔少，例如话而家你睇翻佢资料咧，其实唔少红嘅作品都佢写过嘅。 啊，但系就编剧啫，就唔系做系扣啊，佢系扣，佢主要系扣，而我最有印象嘅应该就系、是、神武月巫女同埋呢个后边同一作者嘅改编嘅惊世。 仲有一套就系叫 Burn Up Scramble， 呢套作品我有印象就系因为呢套作品系我当年做老番剪老 VCD 翻译嗰时候第一套最出道作。 原因竟然系咁， 好深印象呢套，因为当时即系呢套作品当时能得啱啱出到冇几耐，嗰啲棒读我到而家仲记得，好深印象咦咁熟嘅，所以点解会有印象就系啱好就呢套作品，咁就安息啦，祝佢好啦。跟住咧就系、是、校哥啦，咁咧终于第一镬啦，就系、是、樱井孝宏第一套佢嘅动画第一套作品咧就降版，就系、是、Ayaka 原创作品就换声优。 咁啊嗱，呢个首先咧最紧要系。呢套嘢系未出嘅， 未出新作嚟嘅， 所以其实佢换人系冇咩损失可言嘅， 冇啊， 即系你揾过人，重新揾过人系要啲成本嘅，有啲转换成本，但系个成本真系低到可以忽略咁滞咯。 即系好简单，一样就系你而家喺我录音之前嗰晚就蓝木登就喺佢红小生放送里面毕业啦，毕业宣言啦，佢嘅但系佢嗰啲换人成本就惊人啦，系我直情知点计数嘅，但系。你都未角色都未演，换咪换咯，甚至我直情唔叫换人添，可以，只不过叫换，即系你都未演， 应该系已经进入制作阶段噶啦。咁、除非你真系而家已经做实做好晒程度嘅，大家都知道一套嘢一日未播，其实大部分都未制作噶嘛。啊，所以这个损失其实就只不过系揾个重新揾嗰个人嘅啫， 麻烦啲啫嘛，做咗少少工作啫嘛，呢样嘢唔重要嘅。当初孝哥出事嘅时候，啲网集网啲网民仲喺度吹话，究竟有几个降版，结果一个仲要系未演嘅。 勉强讲咧，仲有嘅就唔系动画啦，咁佢个广播节目俾人接埋咗咯。 咁呢样嘢唔重要啦，电台节目成日都接噶啦，依谂下就系、是、我即系以前我佢出事嘅时候话啦，当你你依咁嘅绯闻。拿嘢，除只要你唔系犯法被抽拉嘅话，你嗰个伤害程度系睇你够唔够红，你够红就冇事，你唔够红就拿嘢，即系红到道边谦嘛，红到真田广之啊，嗰、那个 level 做乜都得嘅，你唔够红啊，或者你老婆红过你啊，即系我又要挖翻啊 Lisa 老公嗰单嘢出嚟讲，你唔够红你咪拿嘢咯，就咁样啫嘛。 咁啊，仲有嘅要睇佢个角色，唔系角色啦，佢人本身系做开啲乜嘢嘅。如果你啲偶像派嗰类咧，就窄细少少嘅。 乜唔冇啊？好夹好好多男艺人啊，搞到出面夹乱咁搞女啊，转个圈咪又翻出嚟。 佢咪话佢要讲佢本身嘅形象同埋戏路咯，即系有啲系可能会影响会大事嘅。虽然男性就呢方面就比较着数少少嘅，通常都好少嘅，好苛刻嘅咁样咯。 男女性都唔怕，有一句你够红得噶啦。 女性咧就要好睇佢系 你够红，你揸住好多，你讲就系你够红，你揸住好多 job 嘅话，同埋你唔好搞到有人就自杀啊 ，kick 卡嘅嘢嘅话咧，咪算咯。只要啲女啊，周啲女性啊，换男朋友，周围换男朋友都系咁样啦。不过费事讲啦，呢例子就 你要明白咧，呢个日本，尤其是日本有呢个样嘢，就系如果系偶像派嘅话咧，你唔好话劈腿咁大镬啦，你有男朋友就已经好大镬噶啦。即系不过呢个就完全系另一回事啦，食得咸鱼睇壳，总之呢啲咁嘅咁啊算啦。 咁睇做边啲嘢啫，呢啲嘢。 好啦，咁我哋讲下呢个礼拜好 Q 多动画化消息啊！ 首先就《药师少女》都六月动画化，咁 呢套嘢好都应该系现在乜鸠嘢都动画化年代之下咧，剩低少数好受欢迎嘅轻小说而仲未动画化嘅少数作品嚟噶啦。 佢推理，佢系玩做推理桥嘅，呢个系推理剧嚟嘅。咁又系小说，又系啦，系啦。 喇叭系统嘅。 虽然系啦，但系佢系入边点讲啊，都金字塔顶嗰种嚟噶啦，所以冇乜几度正噶啦，佢顶端嗰扎轻小说。 咁嗱，女主主角都几唔意外嘅，系尤碧，佢系而家最红嘅声优。冇之一啊，冇之一啊，佢而家最红嘅声优，冇之一。 都配得上嘅，因为呢套嘢点讲啊，都出咗十几年噶啦，我唔记得十几多年啦，总之系超过十年噶啦，已经系。咁所以都几瞩目下嘅。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应该就唔系好多人瞩目嘅，但系对我嚟讲就比较期待啦吓，就系、是、因为呢个 《星少嘅提拉巴士》通灵感。 啊！呢套嘢咧就又系 Kirara 系啦，咁大家都知啦呢啲花文社嘅嘢，但系有咩咁特别咧？就首先套嘢本身就点讲啊？个架构系同之前孤独摇滚系 O K 相似嘅老实，咁但系佢又比较认真啲嘅。咁 今次佢嗱高桥夏子其实我觉得佢 O K 嘅，虽然佢唔系套套都掂，但我对佢嘅评价系几正面嘅。而作画而今次制作系五组。 是这个安定的这个百合五组重要是UU式的导演去执导的。UU式现在我们经常叫的那些烂文番的这个名词就是出自 UU 式的。咁综合几个因素我系相当咁睇好佢嘅。当然啦，难民限定啦，即系如果你唔系睇开呢啲嘅，应该未必有兴趣嘅。 嗱，指定一套 呢 呢 套就真系多人啦。 而家先至动画化，我觉得系好意外嘅。Proto 难度有啲高，所以系喺 Netflix 嗰啲基本上食先搞嘅。 因为唔系喺蒲泽直树嘅作品里面，依难度算低噶啦。一佢短， 问题系蒲泽直树所有作品都唔容易动画化嘛。 唔系咯，相对嚟讲已经算低啦。你谂下，蒲泽树佢就嗱，唔好讲陈年嗰套《Yawana》啦，嗰套系最容易嘅。跟住 Monster 系呕血嘅，跟住去到跟住二十世纪时那样嘢啦。然后佢而家Billy Bat 啊啲更加冇咁，套套咧日悠长，蒲泽嗰种所谓叫做说书讲古说书式嘅演嘅剧本手法又难表现，呢套相对嚟讲算容易噶啦 ，Pluto 同埋够短得八本。 而且就点讲啊，仲题材相对大众化啦， 同埋应该咁容易拍啊。佢其实因为佢够短，佢够简洁啊。要动画化嘅话，一季系十零集到就搞掂啊。嗱，男主配主角咧，主角咧就系藤真秀，唔好识嘅，因为依样话系。咁阿汤梅就系日粒良子，乌兰就系铃木美多莉。咁呢套系非常期待嘅。 都几耐冇见过日粒做主角，佢话好耐冇见过佢，即系佢都近期都系。 咁讲真，佢嗰个年资都退，佢都唔通仲要从靓妹唱第一线主角咩？ 淡出咗啦。 即系简单句，佢出道咗差唔多十五年以上啦。咁呢个女声优嚟讲，即系简单就用我最中意嘅例子就系、是。最中意嗰个声优例子就系、是，唔通桑岛法子仲同你抢啲文翻主角啊？佢抢你应该佢系佢真系走出嚟，佢真系走去降格降低演出费，同你抢你把靓妹抢得过佢？唔系就系佢冇得讲啊嘛，咁你一定要有新人噶嘛。 嗯，好啦，跟住下一套就呢、這个放心，日剧嚟嘅，应该就 O K 嘅，工作细胞嘅真人版 就开拍紧啦。咁就男主角就佐藤健，女主角就永野芽郁。系啦，安心信赖佐藤健，因为有啲咩动画真人化咧，就通常都揾佐藤健。 因为呢度系走风嘅，即系唔系公布嘅，所以冇讲到清楚到底系日剧定系电影，但系睇款就应该系日剧啩。 但系日剧好难拍噶，呢度拆错。 你单元剧，你单元到天荒地老都仲得噶啦。 唔知佢点拍啦，因为佢嗰啲工，不过唔知佢啦呢样嘢。 反而调翻转，如果你要电影两个钟头去讲，反而会有啲唔知点样揾题材。 因为其实近年一两年日剧，其实应该咁讲啦 ，Netflix 剧啊，唔系日剧 ，Netflix 剧咧系攻得好行，所以佢电视剧其实受咗几大压力嘅都。 因为系一切都唔清楚啊！如果有所有消息，我哋睇下系咪需要补充翻先啦，咁啊。跟住有个那个真人化，我先打个突。 Out Terrace， 虽然睇完个 PV 就知道大概系想讲乜嘢嘅，俄罗斯方块真人版 开发故事，唔系俄罗斯方块故事，唔系俄罗斯由只 game 嘅主角，搞清楚啲。咪等啊，吓 咦，惊去动画去电影化点拍啊，大佬拗爆头用。哦，讲开发者嘅故仔。 啊，因为呢个故仔真系几有故仔下嘅。我谂每一个，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每一个写游戏嘅，都总系会写过一次呢个任天堂嘅故事。咁入边一定系会包括呢个俄罗斯方块攻防战嘅，因为呢个当年就系其中一个啊老任同 Sega 真系结怨啊。因为你话竞争对手还竞争对手咯，你都可以好相知相识噶嘛。但老任同 Sega 其中一个结缘点就喺呢一度，唔紧要，我哋讲埋啦。呢、这个唔算穿桥啦，即系当年呢个老任啱啱 Game Boy 上市冇几耐，阿方川实即系呢个当时美国任天堂嘅社长就发现咗一只，发现咗俄罗斯方块呢只 game。虽然我相信佢有可能其实直接系睇到 Sega 出嘅。咁然后唔知点样搵啲商业间谍勾到份合约翻嚟，发现佢哋讲个授权咧，其实系授权电脑版嘅。咁佢就直接去搵个作者去雕咁啊，咁你授权咗电脑版咋嘛，咁我哋同你授权呢个主机版，咁啊当然对方本来正常嚟讲对方当然系乐意去俾多份㗎啦，问题就系对方系乜嘢呢，苏联共产党。 苏联时代啊，要用苏联年代啊，嗰时系。 系因为个隻 game 系呢个莫斯科国家研究队嘅其中一个研究员得闲无事写出嚟嘅小程式嚟嘅，咁啊，所以佢要丢嗰阵时咧，因为但系咁样就属于苏共嘅财产啦，大家明白噶啦，共产嗰啲嘢，咁佢系要去当时仲未解体嘅苏联去同佢直接丢嘅，因为佢要置人哋户啊嘛，所以系当中系几根据佢啲访谈啊、新回忆录、新分 light 嘅嘢咧，系据说都几惊险下嘅。咁啊，所以当中拍一成片咧，真系唔出奇嘅。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呢个消息出嚟嗰时，我真系脑洞大开。咁如果俄罗斯方块本体会出咩？要真人化会点样啦？我系谂埋噶啦，一条四架一条一定系主角。你谂下啲主角次次都系最后先出嚟，一嘢就收玻璃boss皮噶嘛。咁仲唔系一条嘅？你要食四行，一定要靠佢啊嘛。咁然后嗰个茶煲女主角咧，就会系性方形嗰、那个。因为最捻麻烦就系佢，大家玩过你就知噶啦，最捻麻烦就个正方形，永远都系呢度又唔啱，嗰度唔啱嘅，我都唔系讲个四方嘟噶啦，大家明噶啦，乜捻都唔啱嗰啲。咁啊，那个S 型嗰两个咧，就系两个好强相似，尤其是佢搭嗰啲位咧，有时咧就系搭到一模一样嘅，系咁向上，佢焗住你行翻同一条线嘅。嗰啲嘢真系唔知帮你定害你，所以一定系有中有奸嘅。咁然后个突好似突字咁样嗰三个人嗰个就系呢个助权人啦，即系硬系型，会中间会令变当嗰种。然后最后 L 字嗰个咧，佢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主角嘅，但系通常都唔多得嘅。但系佢都可以食三项噶嘛，佢位置放都好噶嘛，即系所以应该系嗰啲竞争对手，仲一定系傲娇。杀下人啲傲娇，因为佢左拧右拧咁样拧嚟拧去，即系呢个脑洞大开啊！即系唔明嘅冇几但系佢个亦一开始，所以亦都有啲网上恶搞图，就系将个恶即系将啲方块变咗真人，会长成怎么样子，几有趣呢个上网去搵咁样啦，好啦，咁啊，可以 Netflix 讲 YouTube， 即系呢个阿根廷区讲非法移民。 不是政治问题，是 YouTube 的问题。 什么事呢，即是大家知道阿根廷呢是非常之多人的。我之前都提过了，其实都不是第一次驱赶非法移民的了， Steam 之前都做过了，就是这个阿根廷的 Steam 户口的数目是多过阿根廷人口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另一个大户重灾区就是他的YouTube， 那就是讲跟阿根廷嗰边 YouTube Premium 就前嗰排就呢个礼拜啦，啱啱就俾人陆续发现收到信，就嚟讲要你改用阿根廷发行嘅信用卡去俾钱，先可以继续续。其实简单讲就系、是，我知你班友仔都系非法移民嚟噶啦，嗱而家就劝喻你翻归，就咁嘅啫。即系如果唔系你俾唔到钱，你都系自动 cut 咗嘅啫。就咁嘅意思嘅啫，咁呢个其实好正常噶啦，因为嗰边就通货膨胀好厉害，再加埋美金呢之前升咗一扎，已经系好捻想搞佢啦。咁啊，佢喺佢升之前咧，应该大概20蚊港币左右啦，喺个人计划嘅话，咁啊，其实咁就我 friend 话，冇乜所谓咯，我都唔系用紧佢，我用紧土耳其嗰边，土耳其又系另一个严重通货膨胀嘅国家嚟嘅，佢而家呢度咧折翻港币系12个几嘅啫，每个月。咁啊，土耳其仲未驅趕人嘅。咁啊，如果再趕埋咧，仲有印度，印度都係，不過印度就純粹係物價低啫。 咁嗰边嗰边都系十二个几嘅，咁我自己谂掂佢啦吓，有兴趣或者有咩咧？ 算啦，而家啦，唉，真系我费住。 超我呢、這个用开嘅就冇乜所谓，咁啊 用 啊， 用开即系我都用咗咁用耐咯，费事就转啦。 你应该话你本身已经接受到70蚊港币呢个价嘅话，咁啊冇乜所谓嘅其实。 冇谓咁折翻行走去搞佢啦。 即系另一个咧就系同样情况啊，其实完全咁就系、是、炉石战记嘅货金都暴涨，正常呢啲调整我就唔会提嘅，但系佢一涨七倍就有啲夸张。呢、个阿根廷嘅炉石嘅嗰啲货金成啦，大家明啦，贵咗七倍一次过，最惨系咩？其实佢系为咗因为国际个阿根廷披索嘅问题，所以咧如果你系本国成嘅人咧，你基本上等于唔会叫你冇玩嘅啫，或者最少叫你冇货金啦。因为佢哋一个人普通打工仔啊，一个月工资都系讲紧30000披索左右嘅啫。咁你一 pair 咯，我哋叫嘅一单啦，一单就万几一万四千15000披索咯。我谂紧哇，黐捻筋嘅，即系仲捻细货，即系强迫界货啦。即系咁啊，不过咁呢啲就新外啦，呢个小事。咁啊，跟住讲啲呢个 YouTuber 相关嘅， 又系 YouTuber 啦。即系其实虽然我唔跟开，但系其实我讲下讲唔少讲好多。 好多人想做精神股东，我哋之前其实呢个算跟进啦，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嘅，佢哋提咗上市计划噶嘛。咁而家跟住呢个就系确实咗啦，通过咗啦。咁啊，呢个将会喺3月底上市。 Cover 咁俗称简称嗰个 call 仔。 咪就好啦，喺嘅母公司啦，咁但系啦，我相当强力地提醒各位啊，虽然呢间公司好似好赚钱，但系佢个叫做收益同股价比应该系会好夸张嘅，所以唔会系嗰啲可以派钱俾你嗰种股票嚟嘅。咁当然你可以话你睇佢未来成，但系呢啲咁容易俾人取代嘅嘢咧，其实。相当地危险，除非你真系好享受做呢个 Hola Life 嘅股东呢个嘢啦，如果唔系，非常地不建议你搞，都先唔讲日本股票几咁麻烦啦，即系睇一睇啦咁样，好啦，咁啊跟住就唔系佢成员啦，前成员啦，总长佢就终于暂时仲未嘅，仲差最后一步先梦想成真嘅，就终于可以去 入成为人中之龙外传里面嗰啲巴女其中一位。 系啦，咁因为嗰个就系、是、佢入 game 入边就有巴有个夜总会啊嘛，然后入边系有好 唔系其实应该讲就系、是、其实人龙系咧每一集咧佢嘅巴女游戏咧佢都搵啲有时揾水着女优，有时揾 AV 女优，咁咧就去做去即系揾佢做揾个样做配下音做角色嘅。今次咧同前系咪应该就可以同生可可咧？小维记得呢个名咧？ 其实就转咗生就最好就唔好咁叫啦。 有问题就但应该咁讲，但转生之前，但我哋点样去讲佢嘅名字？因为佢点解大家会改咁惊奇就系、是、因为呢个名字，因为佢呢个年代嘅时候佢系出咗名嘅人龙奇嘅。 咁佢而家都系放心。 咁佢亦都系少数就系叫做咩？由中之人走出嚟，本样走出嚟揾食大成功嘅 YouTuber 啦。不过最俾人吐槽就系、是、你又肥咗啦。 冇啊！佢过咗转台湾之后，一路越来越肥。佢过佢去台湾嗰时仲好嘅，还正常嘅。 稍微减好嚟啊，啫。 圆润咗唔少。 而家虽然咁同埋佢你下面佢都今次又睇嗰名单啦，咩佐山爱啊、伦心利梦啲，大家知边个噶啦？咁今次佢系少数地叫做唔系呢个圈嘅人咯，即系唔系话出嚟卖样嘅人咯。不过而家我觉得佢越卖样都 唔系啊，佢自己本身都有YouTuber 嗰边都有露面噶， 系啊， 所以唔紧要啊，所以我哋先可以话佢肥咗定瘦咗啫嘛， 咪就咯，即系阿姐你后稍微减好、啊。 你唔系啲台湾人好中意，好开心噶，即系话佢嚟咗远台湾之后，曹肥咗，据说肥咗10公斤。 哇！ 我唔知佢点样食，即系咁啊，就算啦。 不过唔紧要，佢唔靠佢我想话唔靠药搵食，但系你而家注重下好咧。 算啦， 不算啦，唔好吐槽阿总长啲身形啦。好啦，咁讲开就 都系啲 Sega 相关嘅。 即系之前任天堂加人工之后 ，Sega 又加，即系都加人工。但系我唔明白你凭乜嘢加人工？你游戏又唔好卖，你话 Sammy 加人工，我仲可以理解，因为 Sammy 靠波自己，但系 Sammy 嘅呢有年波士基都唔系特别掂啦，自从冇费之后，咁你斯格我谂唔到咩？你除咗只Sonic Frontier 系掂之外，呢两年你冇咩 game 掂过。你唯一只加，就算连阿特拉斯已经系叫最有动力嗰、那个，呢两年嚟呢几年呢两年出只 Soul Hacker 俾人闹扑街 ，Soul Hacker 三已经2033啊，俾人闹扑街，话佢只碟 game 又短又呃钱，跟住人龙系列出嚟出去多个人龙系列 remake 又 remake， 然后 咁啊 Persona 又系 remake。 咩唔使系咩系咁数佢咁佢近期咧都仲有只超音鼠见到人嘅，同埋呢个 咪所以分而我系得呢只啫嘛，咪就呢只加唔加人工咧？三成外，虽然 同埋世界计划都 OK 赚钱嘅， 但系 我觉得呢次佢加人工咧，应该系最落后嘅啫。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最通胀，因为咧根据我自己依排留意到啦。日本呢几年嘅通胀咧系好夸张，三成，即系我嘅冇费之前咧，我喺日本食一个菜松屋食个牛肉饭都系700 yen 到，而家900几 yen 啊，差唔多系三成嘅中咗三成，好捻夸张嘅。去到一个就系你唔加人工嘅话咧，系人哋顶唔顺嗰种，即系叫做做唔到落去嘅份工。 咪话最落后咯？点解任天堂可以净系加一成嘅咧？因为人哋年年加人工噶嘛，即系冻咗身好耐噶啦。所以最落后嘅就其实呢三年， 系啊，纯粹最落后嘅咋。你再唔加人工嘅话，人哋真系转行走去转行去卖拉面噶啦。大佬而家拉面啊，以前你做麦当劳嗰啲起薪点700 yen 嘅啫嘛，而家起薪点成1000 yen 咯，去到仲系日头啊。如果夜晚你肯挨夜班嘅话，1500 yen，即系谂下我以前我几年前去日本夜班1100 yen 落 Telia 夜班，但而家。你老乜夜班1400-1500 yen，拉面好又1400-1500 yen，所以知你去到几去到日本通胀几严重啊？乜都贵晒。 咁最后仲有少少啦，呢个就嚟做到年饭屌乸性呢个二世界舅父啊，最终话终于决定咗啦，3月8号，即系3月8号先揾到档期俾佢摄埋落去，即系Netflix 嗰边仲系未有消息啊？ 唔知佢啦，发唔理佢啦。Netflix 随便。仲因为其实呢套嘢好遗，真系好可惜就系呢套嘢近年嚟，我觉得就超好睇嘅套作品。作为一个前 Sega 厨嚟讲，因为佢唔系二世界，系 Sega 厨法嚟。 咁啊，跟住呢个游戏都系游戏消息，咁啊呢个大陆嘅游戏消息啦。就虽然我要提一提先啦，呢个系官方嘅数字嚟嘅，所以参考噶啦。就呢个国家新闻出版处嘅咩咩数字影像协会啦，咁啊公布出嚟嘅呢个2022年中国游戏市场报告，即系呢啲官方数字咧，大家参考就得噶啦。但佢最具参考嘅价值就系乜嘢咧？连官方数字都嚟讲，2022年嘅游戏市场个销售系跌咗 10%， 使用者嘅数据话跌咗 0.3%。咁啊呢度中间有冇个差距？系点解会一个跌 10%， 一个跌 3%？ 我先唔讲佢造假嘅问题，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一直要讲呢啲各样数字，但系嗰啲数字唔准噶嘛。但系你都可以见到，连佢都话你听跌嘅话咧，就真系跌噶啦。即系当然咁啊，肯定唔止 10% 嘅。不过就咁啊，点解会有差个人数同个业绩有差距？好简单啫。你一个月玩一次，一个钟头都叫做玩，你都仲系玩家。但系你一个月玩一个钟头嘅话，你几乎唔会贡献到啲咩钱嘅，就系、是、少咗个够。 同埋又系你又唔批新版号出嚟。 呢个都系啦吓。咁啊，虽然佢而家已经开翻啦吓，咁但系而家2023年嘅事嚟噶啦嘛，已经系咁、中间仲有一样好严重嘅就系啲细路仔冇得货金，佢连玩都冇得玩咯，冇话同你货金。咁啊，所以个销售额咪跌咯。而且中国的经济2022年大家心知肚明啦，佢话有6%，你信唔信咯？ 跌少6%，我已经觉得已经开向不停。 而官方数字今年同人口数字一样，第一次掉头下跌，即系咁系咪今年先掉头下跌咧？唔知道游戏数嘅销售额今年第一次掉头下跌嘅可能性咧系比较大嘅，因为真系连续几单真系重挫咁滞嘅。你望下腾讯个股价，你睇下网易个股价，你就知咩事噶啦。但系海外嗰边咧就有成长嘅，咁啊其实唔出奇，即系好简单。我哋之前都提过一次噶啦，你国内俾人咁样揿 Q 住，咪攞啲钱出去买呢买路。我哋2022年佢系 keep 住外边买呢间又买，嗰间又买，买唔成间唔成间买起都入股投资。咁你只要唔好投资失利，其实你个成长多咗，实际一定系多嘅。咁啊真系唔系好出奇。咁啊 即系话，即系另一样就系、是、亦都系呼应翻啱啱嗰个限网限游令咁啊，呢、這个单机市场跌4%，但系呢、這个网游嘅市场跌咗10%几%，咁啊好明显啦，因为单机系冇限游令啊嘛，单机系限游令就系限online game 咪就好难戇鸠，主要系话单机就好难限咁样，即系呢啲就系、是、用翻佢中国最中意讲嘅搬起石头砸自己只脚。呢啲完全就係有人搬起石头砸自己只脚抵紧死，咁啊最可怜就係嗰啲底下嗰啲俾佢砸紧死咗嗰啲脚啦，咁啊跟住都係游戏楞到边少少相关嘅消息咯，即係楞边嘅啫，就呢、是、个胜利奖圈就过个身，咁啊大家听到我哋放呢度讲啊知道，不过其实你听到胜利奖圈呢个字应该都知㗎啦，呢、这个马良嘅其中一只圆形马啦，都几有 出名嘅，因为呢个名呢我好记得喺我未玩马良唔识马良嗰时候我已经听过呢个名㗎啦。 我有印象咯，我真系有印象咯， 系喺赛马场听过，系好出名嘅名马嚟嘅。咁啊喺马龙入边就系一个黑色短发嗰、那个运动娘啦，咁样叫啦。对33岁姨妈嚟讲算相当老噶啦。不过据说嘅就我真系冇留意。据说喺佢过身前嘅冇几耐咧，即系几日啊，定个零礼拜咧，佢仲系好精灵，好精灵嘅。虽然以33岁嘅马嚟嘅，好精灵啦，系咁，但系突然间就系、是、好似话唔知个肠嗰度唔知咩事，咪结埋咗定什么东西，咁啊，然后过身嘅。其实几得意嘅，因为马良嘅关系咧，呢啲退咗役嘅马嘅近况咧多咗人关注呢几年啦吓，咁啊咁就首先点样做先啦吓， 好事嘅。 跟住另一单咧就我相信应该系全案终了吧，我哋上次已经系讲过呢句嘢噶啦，但系今次应该真系全案终啦。咁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事前就系讲紧阿友业，即系某条懒人啦，就走去申请个月 Coolie 个商标，咁啊结果就屌捻到开花乜乜七七啊嘛。最后呢就是他撤销，亦被人屌到开花之后撤销了个商标啦。咁然后我哋最后嗰个之前讲到就是话,Nico 就话他去再申请注册商标，咁他的讲法就是他会申请个注册商标然后商俾大家用，咁以后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有啲咁嘅撚人落去抢注册啦。咁、但係今次呢第二次申请注册商标呢就俾相关部门拒绝咗。咁而理由就是话呢个名是一个好普通嘅嘢嚟嘅。所以就唔可以攞嚟俾你做呢个专有嘅商标，大概意思系咁样。咁啊，呢个对呢个嚟讲，当然系个好事嚟噶啦。因为如果一个商标一旦俾人拒绝咗嘅话咧，呢、这个商标以后都唔可以攞嚟做，以后都唔可以攞嚟注册噶啦。咁、其实呢个先系更比起由呢个 Nico 或者刀眼角啦吓，拥住咗个商标，然后俾大家用，系更加理想嘅。因为佢始终对留一条尾，就系、是、会唔会突然间某天某日，佢唔知系发狂恶定乜嘢。跳起条米翻转书套，同佢讲：，哇，你要俾钱咯，咁到时你哋就真系催佢唔涨噶咯。咁但系如果佢而家咁样拒绝咗申请咧，就会变成以后都冇啦，真系变咗公共财产啦。 唔系，即系所有嘅网上嘅免费产品，佢话俾你知免费俾用。问题就系当佢突然间话收钱，你催佢唔涨，跟住你已经被绑死咗，焗住俾钱嘅啫嘛，变咗。 啊，呢、这个当年讲 PDF 又咁啊。即系仲记咩 PDF？ 曾几何时都有人有咁嘅嘢啊！虽然佢最终到而家呢一刻为止都仲未嘅，咁但系你唔知佢几时反转猪肚噶嘛？ 应该咁讲咧，就系、是、当你去到一个程度，就系捏猪肚，捏住佢春袋嘅时候咧，佢突然话收钱系吹佢唔涨噶。你同埋就系、是、你已经变咗佢形状咯，即系用 L 动 L 物 L 动画嘅讲法就系、是、你变咗佢形状嘅话，嗰时你嗰时你就要任取越取越攜噶啦。 因为好简单呢啲例子，我哋马上我哋可以讲下一单例子就係咁。即係我哋阿马大师又、算啦唔数啦，佢继续都系有收入。 算少㗎啦，呢个礼拜算少㗎啦，一单嘢咋。 两单。 首先就呢单嘢就係、是、佢就我系收到啲通知先知嘅，就係、是、突然间我开出单，突然间话由几多号开始，你个我哋免费用户就唔再支援电话 SMS 认证啦。如果想做呢个服务嘅话，请你改用嗰啲密码认证码 generator 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叫我转，咁我转咗，不过本身我系用开 generator， 我可以app 转嘅，所以问题就唔系太大。 姑且讲埋啦，二重认证嘅意思即系话，你登入嗰阵时候，你要喺一个第二个地方度，佢会 send 啲嘢俾你。 咁或者系其他用其他方法去递多一个除咗密码之外多一样嘢去嘅，即系譬如以前银行就比较橄榄仔俾你啦，而家冇噶啦，而家都系网上用你部手机去做认证嘅，咁啊有啲系用SNS 啦，有啲系短信啦，或者你个 app 本身啦，你有个生物认证啦，有啲系专门嘅生物认证机添，而家冇噶啦，因为电话可以做到嘅，就所以好多时都用电话嚟搞。咁 嗱， Twitter 都系嘅 ，Twitter 有 呢样嘢咧，我自己嗱以银行作例子，银行其实最多花样银行系。我有试过生物认证，有试SMS 认证，有试 email 认证，古人精华一大堆。 email 认证最大问题就是通常你密码外泄的原因就是你 email 外泄，这个可能性是最高的，即是你爆了你的 email 出来，然后再找到你的信，找到你的信箱。 好搞你的、日本亚科呢，日本亚科 mail 呢是用 email 认证的。即系佢寄信去寄，佢将个 pass， 佢将个认证码寄去另一个 email address 嗰度，跟住登入。 咁理论上 Gmail 同埋呢个而家叫咩啊？而家叫 Outlook 啦 ，Hotmail 啦，或者都系可以用 email 做第二第二认证嘅。咁当然啦，人哋唔止一种做法啦吓，其实好多嘅。咁Twitter 其实都有几种嘅。咁所以而呢个咁多种入边啦，即系你 email 啊，即刻。入边最容易被人爆破嘅，除咗 email 之外就系 SMS， 而佢亦都系最贵嘅。其他基本上冇成本咁滞嘅。我 serve 下将嚿嘢订个 send 个 email 俾你又好，将个码俾你又好，咩都好，都系电脑做嘅嘢嚟嘅，几乎冇成本可言嘅，最少冇咩编写成本可言嘅。咁但系 SMS 咧系要俾钱噶嘛，大家知噶嘛。即系香港好似系一毫子一个，定两毫子一个，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你要张嘅话咧，每张一次发嗰个机构啊，都要俾钱你嘅。所以咧，我系试过嘅。我试过啦，攞 KFC 嗰个 app 咧，攞嚟试我嗰个电话收唔收到短信咧。我系试过试到佢即系 ban 鸠我，唔够俾我发嘅。因为我每张一次，佢都要俾两毫子俾电信公司，而佢冇喺我度收到任何钱，因为我连个服务都未开始啊嘛。系啊，你每开个 account 咧系有成本嘅，对佢嚟讲。咁所以Twitter 两样嘢，一嚟就冠冕堂皇理由就系安全啲，你信唔信咧就你嘅事啦。 最紧就悭钱， 悭钱啦。 呢样嘢我可以理解，我亦都接受到嘅。 咁另外一样就系推你用 Twitter 布嘅。 你只要你唔系应该咁讲，就只要你俾到个替代方案，个替代方案系嘅方便程度系差唔多嘅话，我觉得冇问题嘅。从来嗰句，你唔好 cut 咗服务之后冇其他替代方案，拍拍屁股走咁得噶啦。 唔系就系讲紧，如果嗱假设啦，假设佢冇其他替代方案，而你。只能去嘅咩？咁你就焗住你去。如果你又想继续用翻二步认证安全啲嘅，咁你只能上 Twitter 咯。 嗱 ，Twitter 未有啊嘛，香港。 我第一个谂紧，先生，你唔系全球都用得 Twitter 嘅喎，咁嗰啲地方唔卵使认证啊？咁当然啦，佢后屘就发现系原来佢有其他认证方法嘅。 嗱。其实咧，好多官网好多app 都已经讲咗噶啦，佢有个佢贴咗出嚟就话有呢个服务，即系佢应该嗰阵佢有会有 Twitter Blue， 但未开放，应该都迟时间问题，因为佢而家应该逐个搞紧啦，因为佢而家谂乱搞到 系，因为之前我唔莫名其妙揿落去，我本来就用得 Twitter Blue 噶嘛，我前几日揿落去，佢突然间话你而家唔用得 Twitter Blue， 我讲咩事？当然我唔系打算咩，我即系无聊揿落去，笃咗笃多一笃啊。咁啊，抱歉 ，Twitter Blue 目前无法使用，咩两事唔知。咁啊，然后我又督过去，然后我啱啱揿翻网页，佢又 OK， 好似系网页得，然后 iOS 唔得，唔知咩事。总之就唔系人得噶嘛。咁啊，就算请冇意思啦。咁啊，仲有个我唔记得咗，我上个礼拜有冇提到啦？冇我提埋啦吓。佢个API 问题就出咗个实数啦。咁就有个免费方案，1500个，每个月1500个免费额度。咁就基本上就係好撚好撚好撚低，即係我只能话你听，佢几乎铁咗心一定要收你钱咁滞㗎啦。 唔係应该讲就係、是、如果你係一般非商业用嘅，即係头先我举嗰个例子，即係举例子就係地震嗰、那个地震通知。地震通知一日顶多未一日未顶多十个，一日十个一个月都三百个。即系除非咁样夸张，一日成100个地震通知啦，咁你个屌个世界末日你唔好讲啦。但系一日可能得几十个、八个日本啊，净系日本国内嘅地震通知系，可能一日几日先有一个地震通知，咁依咪得咯。但系对你商业嗰啲，即系我笑用啦，用关布嗰啲咁嘅麻烦友，即系一没关布有咩新活动咧，我出塔俾人洗版噶啦。咁呢啲俾钱啦，朋友。 如果你个人用嘅话，我假设啦，譬如你自己写个 app 系点啊？譬如我有个 friend 就咁样做，自己写个 app 同步咗呢个长毛象，或者应该叫鱼子象啦，同呢个 Twitter 嘅。咁你一个月只要唔好出超过千五个 tweet， 咁就冇问题噶啦。咁一个月要超过千五个 tweet 都有啲难度，一日五十个，你要重度使用者先有可能会超得过嘅。不过呢、这个个人用咧就应该仲 O K 嘅，但系有啲系点讲啊？私下基于兴趣或者喜好而去俾一个服务俾人嘅话咧，就嗰啲就全部抄晒镬噶啦，即系 IFTTT 嗰啲啦吓，即系嗰类嘢一定全部抄晒镬噶啦。咁啊 可以理解嘅呢样嘢，同埋就系佢 嗱呢个冇比较冇伤害啦，俾个数俾你听啦，即系呢、这个而家你一个风头等 ChatGPT。佢個都入個，因為佢入後邊嘅 OpenAI， 因為 ChatGPT 暫時未有 API 嘅，係後邊個 OpenAI 係有個人免係有收費嘅 API 嘅，但係佢免有個免費額度，一個月五萬次。我唔知你個人係唔可能用到萬五次嘅，但係有可能有啲服務，即係譬如話你扮成一個人咁樣，有計有噶 ，Twitter 啲 bot 咧係扮成某個角色噶嘛。如果你可以接入 OpenAI 嘅話咧，你可以去覆埋人哋嘅，佢五万次，咁啊真系算系一个比较合理嘅个人服务可以用咯。如果系签嘅话，真系只能个人使用，个人使用个人服务两回事噶。咁啊， 个人使用佢就住你个人使用，或者系啲上叫做非学术性嘅咯。 即系好简单，铁了心要你俾钱啫嘛，简单讲就系、 是。就 系、 是、咯。 仲、有就呢、這 个有，同埋黑薄讲句就系、是。拆 API， 你估佢入你估佢迟啲唔会加钱咩？当你发现到就系你交个服务费都冇钱收嘅话，佢有办法拗你钱嘅。 咁啊，跟住就系应好一个好花边嘅事嚟嘅，不过就几得意咁啊，攞嚟讲讲啦。即系因为好符合某张 BB 图啊。据说啦，据说就系佢喺开会嗰阵时，阿马大师开会嗰阵时，就系提咗个问题、就是，就系我啲 tweet 突然少咗好多人 like， 减乜鸠？咁啊，众说纷纭啦，咁啊，然后有个工程师行出嚟，就走咗咗，佢话就答佢系咪因为你过咗气啊？跟住佢就俾人炒了， 俾掉出街啦。 即系嗰个咪咪啊，即系个老细喺度开会讲某啲嘢啦，某啲乜嘢嘢啦，有啲擦鞋仔或者普通打咁计咧，佢话就提啲不着边际嘅原因啦吓。咁啊，即系咁啊，然后有条友仔托捻住个下巴，然后讲嗰啲好唔啱听嘅嘢啦，然后俾人踢得出箱嗰个啊，嗰、那个面面完全就系这么回事。虽然你要讲我要有人认一嘅，其实又系某程度嚟，佢个疑问系合理嘅。点解咧？因为佢讲嘅讲法系佢问题完整嘅就系我有一亿个追随者 follow 啦，然后我一个 tweet 系竟然唔系得二十个 like。可以少到佢话好唔系一个好捻唔合理嘅事嚟噶， 唔正常嘅一样嘢系。 系啊，呢个系的确系事实嚟嘅，即系如果你少到咁嘅地步，系的确系事实。虽然大家都知道佢一亿嘅票啦，个 follow 那边咧，好捻大部分都系假嘅，即系唔系话佢买粉啊成啊，系因为而家 Twitter 系有个我唔知几时开始噶，开新 account 入边咧，一定要求你 follow 一个人，最少一个人先。我唔记得以前有冇呢样嘢嘅。即系定系可以，我记得以前可以跳过嘅，即系佢系会话哦建议你，咁啊会喺个推有个推荐列表嘅，有一轮推荐列表同二轮推荐列表嘅，一轮推荐一个轮入边有十几个啦，然后咧就第二轮咧就系、是、根据你拣咗十几个入边拣咗啲乜嘢咧，佢会再将多十几个俾你，定三十几个俾你，咁啊所以咧可想而知喺呢两个表入边嘅人咧系一定会 follow 系好捻多嘅，而马斯克系一定系第一轮列表嘅第一个。唔系因为佢系老细，而系因为佢系最多人 follow 嘅 account 嚟，咁啊好明显啦，好正常啦，正常推 最容易跟，最容易 follow 啊嘛，你即系搵人 follow 嘅话，梗系搵佢啦，唔使烦。 推荐你一定系推荐最多人 follow 嗰个啦嘛，即系你等于你推荐 YouTube 嘅片，梗系推荐正常黑眼圈勾推啊，梗系推啲最多人睇嘅，估你最多人睇嘅嘢，梗系推啲最多人睇嘅俾你啊嘛。而我要话咧，呢个威力有几咁强咧？我试过入咗香港区嘅第二轮推荐入边，那个第二轮推荐系好随机嘅。我试过入咗推荐去某一个领域嘅第二轮推荐，我系每日有十个八个人 follow 我，好捻恐怖。你知道香港几少人用 Twitter 啦？所以我而家先崩到而家呢个数嘅咋，好捻恐怖噶。而我相信嗰啲人系杂七杂八，唔系真系系我嘅嘢嚟噶。 好捻多唔知你乜水嘅， 系啊，未必知我乜水嘅。不过就系咁要督噶，因为尤其是我唔知佢几时开始啦，要求你最少 follow 咗个人先嘛。 咁啊，所以佢系好多一啲系根本对阿马斯系冇兴趣嘅人， 咪好简单啫嘛嗱， 甚至系啲 bot 啊，啲鬼咁闹 account 嗱，我个 Twitter 就系嗰啲，我 Twitter 咧系啲阿猫阿狗，即系叫做咩冇人识嘅 Twitter 嚟嘅，因为我本身我懒出啦。咁一个冇经验 Twitter， 有时三不五时都会有啲人 at 我，莫名其妙你有人 at 我，睇佢又唔似假 account， 我拗爆头。 有时系嗰啲博拗回科嘅人嘅。 就莫名其妙咯，即系有时莫名其妙有几个有就 at 我吓咩事啊？唔知点解或者跟住要 at 我 list 喎，喂我 list 冇嘢睇嘅，即系我咁嘅懒閪，系完全莫名其妙嘅，即系咁样，即系间唔中会有啲咁嘅嘢嘅。 呢咁啊，所以咧你要扣系要扣到好你个 discount 好严重嘅，即系你唔系话一亿个人 follow 就会有一个人 like 你，绝对不可能嘅事，亦都唔系话呢个几千万嘅数，但系都唔会少到得二十啊。佢话好似唔知二十定二十二个，咁就有少少夸张咗喎。老老实实，应该系某啲调翻转嘅嘢。不过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大佬你怼草，你成日 keep 怼完草先发 cheat， 咁你怼完草嗰啲有啲咩嘢俾个 Twitter 个系统判断你系一啲唔适合推广嘅嘢，唔派俾人，所以特别少。咁佢其实佢个讲法就系会唔会有一个唔适合，即系点讲唔派嘅情况出现？我谂紧，但系阿麦大师你自己讲嘢。有冇咁出奇呢？一般人出 cheat 都动少得够咯。点解你自己可以例外呢？唯独你可以例外呢？之前好似唔知边次你提过㗎啦。就係、是、如果你个 cheater 判断你个 cheat 本身系唔适合俾大家睇嘅话呢，佢都系俾你放嘅。即系咁但系呢佢就会几乎喺全世界人一形咁制。你系除咗 follow 佢嘅人之外系全部人都睇唔到嘅。咁当然佢嘅讲法就係、是、喂你有我有成亿人 follow 我喎，点都应该有人睇到啊。 咪呢样就啱嘅，係罗合罗係罗辑上啱嘅。之后呢就当你山大成亿嘅话，你点斩埋啲柴都唔少啦啩。有人成日勾 like 㗎嘛。 所以系有啲问题嘅，但係就即係我话我諗佢都系各位工程师都系得固之然有啲失言啦，老老实实。因为点讲首先那个你老细，我都不讲这些东西。第二就是你 hit 马只是讲一个没有技术性的原因，好像有些有些哪个啊，现在 有这个叫漏薄炒的，真 的。现在工程会议不是跟你讲，不是跟你吹水嘛，大佬你应该讲工程相关的东西出来嘛，是不是这样 说？现在问你就是，因为同时就是不合逻辑的，就是更加好，更红人，这红星啊，大红人啊，他就打何嗨我都 几千个 like 啦。喂，红到佢嘅被捕啊，冇可能少嘅，点少？ 因为正常嘅话，阿马斯克嘅话就一万几千点都有咯。 冇啊，十万八万，我觉得呢系理所当然嘅事噶。 少起啦，少起嚟一万几千有嘅，当然有啲就好捻多啦。 仲有 蛇，我觉得佢 full stop 好似有八九几万。 咪住 咯。一亿观看，八九几万 like， 即系咁啊，做咩好正常嗰啲？多人睇，多人讲，多人转嗰啲都真系咩嘅？但系少起嚟咧，一万几千都有嘅，咁先啱数噶嘛。但系如果得几十。几百嘅话咧，应该有啲嘢出咗问题嘅。 喺技术法，所以佢咪同啲工研部嘅，你解唔佢啊？谂掂佢啊？ 呢个时候你真系润鸠佢咧，基本上一嚟就攞警签赠庆，二嚟你冇做好你要做嘅嘢，咁啊，所以俾人炒系正常嘅。不过攞嚟八卦，攞嚟讲下啫，即系你知阿马大师几咁多故事咁噶。 咁佢而家好似系改翻就多翻啦，起码就而家多翻见到阿马大师啲嘢啦。 吓，仲有一个正式新闻嚟噶。记得之前呢马斯克咪投咗票呢，咪话我系咪应该要辞职 CEO 嘅。 哦，嗰单嘢啊，笑碌，大家笑碌咗喺度啊，真係阿马大师好嘢。 逐个嚟啊，冇咁快穿我票。佢首先就投咗票啦，咁我谂佢嗰时就諗住大家以退为进，咁大家会唔好啦，你都系做返啦。咁点解大家就唔撚俾面佢呀，好似其实都唔系好绝对㗎，就好似五成几六成㗎咋。去要求就叫佢落台。咁佢就话好啦好啦，咁我搵到人适合嘅我就落台啦。虽然大家应该直到 forever 都得㗎。咁佢而家就出就嚟话我搵到适合嘅新人 CEO 啦，佢只狗。 跟住大家有啲嗰时候我咁只狗会好过你囉。 哇呢、這个真係好撚面，我鍾意。 但问题就对马斯克嚟讲就係、是、嗱呢样嘢就证明到一样嘢，就係、是、当你有钱，咩点解你话佢 Iron Man 呢，就係、是当你有钱到马斯克咁样，就算全世界屌你，你都出佢唔涨啊！唔系 Facebook 啲人喺度劝鸠佢、润鸠佢，我心谂你不卵样，搵一世人工都唔够佢放一个屁，一个屁用紧咗佢啦！咪由你屌咯！当你有钱到狗被捕嘅时候，佢仲惊咩情况啫？即系我睇完就系、是、啲人又话佢笑，又耻笑佢，笑狗啊！我又笑佢话狗啊，又咩狗聪明过你乜乜乜乜，我都费出声就系、是。 你不傻閪？你成个 Facebook 嘅 channel 啲人加埋副身家，加埋屋企份身家，都俾你跟够马大师用一日啊！笑你得契弟，即系 嗱嗱，搞清楚啊！呢、這个如果 Twitter 嘅营运算系佢用咗咧，咁啊真系算。佢本人其实几悭嘅，以富豪嚟讲啊。以富豪嚟讲，佢一样唔系用好多钱噶咋？ 但系佢副身家真系有钱到你唔信嗰种咯，即系、所以咧证明到咩、以前啲我旧时即系呢个我炒嗰阵、我就成日话有钱有咩用、我跟住我呢几年我搏佢系咯，当你有钱到马斯克咁咪有用咯。我即使激嬲就全捻世界嘅人，全世界都屌我老母，你都出我唔像，几捻过瘾啊！谂你喂，即系好似阿唔系好似阿 Tony Stark 话斋。我是 Iron Man 吹啊！你攞咪攞飞人骨炸我屋企咯！我个大把屋企，即系即系钱就有钱就任性嘅置板就系佢啦。 好啦，咁啊，最后仲有一个其实同 A C G 就冇太大关系噶啦，就系、是、呢、這个人见到人哋开始玩，人哋搞收费，佢终于朱西伯格终于都忍唔住啦，坐唔定啦，终于话要搞收费嘅嘢啦。 梗系啦，大佬切有嗰句。马斯克最黑人憎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解开了很多封印，包括炒人，包括收费。 Facebook 就说准备推出一个服务，就是说你的身份，即是老老实实啦。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喂，废了个Twitter布了啦，星。他说我们会认证你的身份。然后咯。 屌你！ 我走都即系点啊？点解几捻多上 Facebook 嘅人喺度屌佢老母？佢屌佢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屌你实名认证， 同埋就 系 你实名认证费啊！ 系咪佢实名税意思咩？佢实名认证就系讲紧系讲紧我想叫每日幽灵开个 account 得唔得？唔得，一定要开你本名。咁当然啦，如果你个网名唔好太过分嘅，佢通常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啊。但系好多我记得阿五百都试过濑嘢，台湾个歌手啊。咁五百好明显唔系点话一姓氏有人姓五嘅一百嗰、那个企人边嗰个百啊、都有人用呢个名字做名噶嘛，咁叫五百啊真系又点样唔系问点样系问题咧？当然啦，佢讲嘅系你应该要出真名嘅，唔系话似真名就得嘅。不过因为佢唔知道你嘅真名系乜嘢噶嘛，所以咧通常系会鋸啲唔似真名嘅名嘅。虽然我系见唔少都根本就唔似佢本名嘅，都系咁样用噶啦。佢呢个政策其实好神经刀嘅，不过唔紧要啦。佢而家就话哦，你俾钱我嘅话咧，就我哋就会帮你做个服务，就系认证你喺呢个政府开你嘅身份证。当然你要俾埋个嘢嘅，咁我哋又话证实咗你系嗰个人。虽然我问咁我 out 到人哋将身份证副本翻嚟，咁我唔系可唔可以就可以冒充人哋啊？我唔知佢点样实行啦，当佢假设做到啦，佢收费服务就系咁样啦。And then 冇啦，哇真系废捻到咧。 唔系，因为同埋有一样就系你 Twitter 相对嚟讲，你话佢被虽然话佢而家好多嘢，佢好多嘢未开放，但系 都有啲嘢啊叫做， 例如话四千字啊啲嘢，你有冇呢啲咁嘅服务 改文啦、 同埋就系、Twitter 嘅你成日话就实名认证，但系你喺 Facebook 里面，嗱 Facebook 讲咗 ，Facebook 禁制，你禁任何一个啲讲鸠话啊，喺度屌嚟屌去嘅，你禁佢，发现咗佢嗰个 Facebook page 系冇嘢嘅，即系嗰架梗摆唔开，咪就开出嚟攞嚟聊，喺度聊交打啊，喺度嘈冤巴闭嘅。喂，依下卡你唔 bot 啦，你讲乜捻嘢啫你？ 都唔讲你 bot 唔 bot 呢啲，可能系技术问题啊。唔止系做一样嘅，虽然呢一样佢讲完之后，我先更加火啊。即系虽然我唔系用户啊，即系咩啊？我哋会有客户服务俾你。 屌你个閪！你 bot 你三乜又卖晒？ 虽然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 Facebook 嘅客服咧，基本上系 bot 嚟嘅，你好难揾到真人嘅。 我嘅讲法就系唔系开咗？你系咪个 Facebook bot 开咗之后，你唔会封 bot 救我先？大佬，我三不我系我识嘅人，将三不五时，三不五时就俾封啦，俾停话语权，俾 bot 俾封 account， 俾冻结咗佢。系三不五时啊，比如一尤其嗰啲咧，经常同人打口水战嗰人咧，Facebook 封 account 封到叫做咩？封麻木晒咁滞，跟住封完之后佢用第二个 account 开，屌嘥人气嘅，即系呢样嘢系完全冇意思嘅。你搞啲咁嘅嘢？ 嗱，佢话有客服服务啊，虽然我相信佢嘅意思就系话，佢哋系可以直接有真人客服去 serve 你咁嘅意思啦。咁大家都明白啦，有啲银行服务都会噶啦，呢啲附近贵个服务就系你打啊响唔知几多声之内一定有人听啊嘛，即系啲穷人嗰啲就同你响廿分钟都冇人听嗰啲啊嘛，佢应该系讲呢样嘢嘅。咁但系真系好捻荒谬咯，咁样真系收咩啊？11.9，你凭乜嘢收人12蚊美金一个月啊？ 唔系，如果收咗之后，我讲乜捻嘢，你唔驳我嘅话，就可能会有申请嘅。但我肯定唔会咯。你讲咧，佢系驳鸠你，跟住驳咗，唔知佢犯咗规，但俾咗钱我对唔住，犯规犯规。屌你戆捻鸠！ 虽然出达都系咪问题嘅，我俾完钱之后你驳鸠我点算先？有冇退费先？ 问题一样就系出达，起码佢相对咁俾嘅嘢系较多，俾嘅嘢较多。嗱嗱，后面讲句真系，系咪俾咗十一美金之后，你咪俾翻个 view time 车，同埋你唔捻再俾推荐我先？系嘅话，我考虑下。你覺得推薦好撚煩，但係肯定唔會咯，因為佢靠推薦揾錢。 順帶提，同呢個Twitter一樣，佢都係有呢個 Apple 税嘅，不過佢順便收埋 Android 税，咁就14.99美金，即係大家都明㗎啦嚇。佢嗰邊兩 Apple Store 同埋 iOS 其實都會收你三成㗎嘛，咁一樣意思啦。 都係 弱市啦，12蚊同15蚊一樣，都係唔會有人俾㗎啦，屌喇聲，而最。我觉得呕心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佢个收费用户啊，都系加蓝的，俾少少新意我冇得唔得？阿朱西伯格， 真系我都唔知讲乜好。 喂，大佬，你连蓝的都要掺埋落去，即系呕血啊！真系， 真系唔好 嘅。即系说 Facebook 蚀钱，蚀钱冇钱，我哋大家知嘅，但系你都系死死啦，朱西伯格。 系我啫。唔系，就系我啲人咁样咁跟针马屎刻就咁样啫嘛。佢开咗个开咗条路就系佢做都点解我唔做得啊？但问题就系、是、有啲人有啲嘢系你做得你做唔到嘅咧。有时得 Facebook 够閪噶啦。 佢系首先喺呢个澳洲同新西兰，你大家知啦。澳洲新西兰就基本上台 pat 嘢嚟噶啦。唔、知点解佢拣嗰个地方开始先啦。咁啊，慢慢先去到其他地方，佢就应该系好快就开始噶啦。我哋录音完之后，应该冇几耐就会开噶啦。但系老老实实，你用饱我呢、這个、好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啊，都又拉拉杂杂扯咗咁耐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